翻嚟第三 part 嘅依家男女，欢迎大家再翻嚟啊！咁我哋嘅主角咧就阿新啦，咁啊正话讲到咧，佢13岁就入黑社会，15岁咧就吸毒，咁就17岁就开始坐监啦。咁喂，讲翻阿新啦，你唔系话你15岁开始吸毒嘅咩？咁你坐监咪吓喺个监狱里边点搞啊？你啲人气点算啊？你吸咩毒先？ 我15岁第一次吸毒系个。我喝醉了酒，我的好兄弟就第一支帶埋俾我食。 哦， 那次感覺不是那麼好，好暈，因為本身都喝醉了。 嗯， 之後就愛上了大麻了。 哦， 喜歡那種味道，那種感覺了。 有什麼感覺先？大麻？ 當你吃完之後，因為它是迷幻藥來的，迷幻劑來的，可能10秒之後已經開始笑，眼紅啊，肚餓啊。 嗯， 但是當然我講完所謂的好處之後，試過最嚴重亦都食到係失明嘅，短暫，即係突然間喺間屋度同我兩個都係食毒品嘅，突然間眼前一白， 嗯， 即係完全白色嘅，跟住眯埋眼又係白色嘅，即係好似望住張 A4 紙咁樣，好驚。咁不過唔敢報警，就係因為有毒品喺度，唔會報警噶嘛，搏俾人拉咩？咁但係嗰次之後，我仲繼續食嘅。咁你話17歲坐監之前，咁嗰段時間都基本上日日都食噶啦。 哦，大麻，但係大麻 嘅 啫。 我食過唔同嘅毒品，即係因為吸毒嘅人都會中意試唔同嘅嘢噶嘛。食過海卡啦，食過白粉啦，咁啊試過安眠藥溝啤酒啦，猜妹愛嚟試過一次啫，跟住斷曬片，亦都試過俾人將粒冰毒就抌落我杯酒度啦，一粒我唔服冰嘅，但係嗰次試過就因為點解咁精神嘅嗰晚興奮啫，原來就係佢抌咗粒嘢落去，益我喺度益我，又係到我食大埋嗰個好兄弟，咁hash 啦，即系都系大麻嘅产品嚟嘅，咁主要系咁，咁入到监狱我食嘅咯。 喂，你讲下嚟听下，你话嗱，刚才毒食啊呢、這个大麻咧，就啊会点啊？你话会口渴啊？ 笑 肚饿啊？ 笑 啊？ 会好肚饿？ 系咯， 因为佢系咁噶，试下咪知咯。 仲有咧，其他咩毒品有啲乜嘢嘅感觉噶？ 我想每样毒品它不同的分类是不同的，譬如薄冰的可能会很high啦，不用睡觉啦，索曲的也都很high啦，可能会有些人会性兴奋，个个因人而异，带埋去迷幻的，我试过刚才讲完除了短暂生命之外，试过在尖沙咀的海旁，即是现在星光大道，那时没有的，咁妄想觉得硬是后面有人跟着我，想拱我落海，拧转面又没有人的，会食过试过，最初系食系求开心嘅，但系到食到滑咗牙啦，弹数高啦，咁后屘就系、是、又系揾个容易啲明白嘅。我哋正常人嘅心情平和嘅时候系地下 ground floor， 系 食完最初咧就嘣一声升到可能上100层楼，哇好 high 啊！咁到食咗滑咗咧，唔系食一支就可以上100楼啊，可能我要食10支，追住。后来我吃过试过好夸张，我试过一日吃半安。 哇！ 咁但系到、你试下去搵啲铺呢茶叶，谂下半安有几多啦。到后期系唔食嘅时候，我唔系 ground floor， 我地牢咯，即系唔开心啊！ 食嘅时候就好， 即系好要食翻啲先变翻 正常， 正常。 正常 你要上翻好高咧，就要食好多好多。食毒品就系咁，会有我哋叫耐药性，耐药食到顺咗，食饭会饱嘛，食毒品唔会饱，除非 O D overdose 过量会死咁解啫。所以系毒品嗰种恐怖，就系呢一样嘢啦。同埋要用好多钱。 具体咧，具体要用几多钱？ 睇你嘅弹数咯，你饮啤酒一罐咪几蚊咯，你饮到一担咪照成咯。 喂，咁嗱，你话你要食半安啊？半安即系等于当年嘅几多钱？ 如果半安嗰阵时都系1000几百嘅啫。 我一日喎， 咁我唔系日日食半安嘅，即系当我有钱，你食到先得噶。你净系卷，你都有排卷啦。咁但系我有索过曲，后屘唔敢索，因为太贵啦。即系你可能几百蚊，几嘢就冇咗啦。有人一日食几千蚊噶。 咁其实咧，嗱，吸毒啦，要用好多钱啊，咁你啲钱。 我做贼。我系做贼嘅。 但系真系可以支持到你去。 咁大麻冇新人噶嘛，有咪食多啲，冇咪食少啲咯。咁同埋我有身边有人噶嘛，今日我食你，听日你食我咯。 直至到几时咧？你真系觉得厌倦咗呢一样？ 我入咗监狱十七岁，我决定改过啦，应承妈咪，阿妈接我监，我嗰日都谂住改过，即晚又攞大麻食咯。 即系放监太兴奋啦，但系其实兴奋在乜嘢 咧？唔关事嘅，咁你放监梗系搵翻啲 friend 噶啦， 系 搵 friend 咁噶嘛，咁你梗系庆祝下啦，咪攞嘢咯。 有 餐 可以食啦， 但系你喺个未出监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同自己讲，其实要立志要改过。 我妈咪探我坐过监个第一次第一间，喊晒噶，自己都因为见到辛苦，即系都辛苦啊，又要，但好善忘嘅人，应承咁乜嘢啫？ 第一次坐监四个月， 半年坐四个月， 系啦，妈咪都 探足，有得探就探啦， 有得探就探啦， 嗯， 一个月就探两次， 四次，青少年监狱嗰阵时四次， 青少年就四次， 其实你已经好感动啦， 感动好快冇咗啦，一出监就冇咗， 都系朋友， 嗰个系我自己啊，太贪玩，我可以唔瞓觉玩噶。我为了玩是即是差不多喝酒吸毒啊蒲啊赌波啊打机啊就得了。最重要好玩嘛。 好啦咁啊即係出监啦咁就原本係想戒咁但係又即刻又当日又吸返一口啦已经。咁有冇继续维持囉 咪继续一路至二十岁嗰几年都咁过生活。 哦好啦咁你又话你22岁就返出嚟做返正常嘅工啦。 嗯。 係啦。咁啊做啲咩工呢当其时。 其实。我为什么会做一个不是坏人就是因为坐监那时 候。嗯。那次衰咩 刚才你联系到讲话吸毒嘛其实我那几年一路有吸毒的嘛。 啊、 我十五至十七岁都吸两年的嘛。十七至二十反而还吸耐了还吸多了不同的类型的嘛。那入到去那个更加好的课室就是因为也都没有新人但是入到去就你要想怎样生存。 嗯。 仲有咁多时间谂其他嘢，唔同我入面啲囚友食完白粉点印啊，好辛苦又被针吉，被蚁咬啲骨咁嗰种痛苦嘛。咁亦都系嗰段时间，好咁样我哋叫做去到成年人监狱咧，重组自己人生就系、是、好似《监狱风云》嗰套戏，讲一啲成年人囚犯放风啊，即系喺啲空地球场啊、足球场、篮球场或者地方围住，咁啊喺度行啊、吹水啊。成年人监狱系唔使暴操噶嘛，自由啲。咁啊，谂好多比较远嘅问题，譬如我系边个啊？一堂课时望住个海滩啊，望住个天空啊，咪谂点解我喺度嘅？我想做个咩人啊？咁我啲同学，即系啲囚友，其实有啲系细细个可能男童院啦，已经坐监一路坐，变咗监趸啦，难听讲，即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咁我觉得自己好有潜质嘅，我咁贪钱，亦都自问一个几。醒目的人以我犯事次数坐得两次监你可能啦我日日都犯罪 即是你好劲啦 其实你 先通我是幸运添啦同埋我亦都系好谨慎嘅人因为死人嘅啲人话好似好易搵一啲快钱搵命搏嘅只不过我幸运冇俾人拉又或者系俾警察追我走得啦只不过再走开枪都要走㗎啦 啊，咁又想讲翻你第二次坐监系咩原因拉到咩原因？ 第二次咧，我系同埋啲 partner 就走去叫老爆爆人哋嗰啲咧影音啊， 即系卖最贵啦。 嗰啲我哋嗰次都差唔计翻个货，大概100万到啦，大概啦。咁啊，最终咧又拉咗其中一个，咁佢又将我哋。督晒出嚟，又俾人出卖，咁嗰次就上区域法院，即系俗称叫地院，我就判两年监啫。咁嗰次就多谢法官。 你个心情啊，又再次俾人出卖？ 冇噶啦，划咗牙噶啦。 其实你预咗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预咗嘅，嗱，我咁讲，犯法嘅人咧唔会预俾人拉嘅，预俾人拉咧，我系唔会犯法嘅。买六合彩的人咧系预中嘅，如果一定唔中嘅系唔会买嘅。冲红灯嘅人都唔预俾人拉噶，即系好容易明白。出猫嘅人唔会预俾老鼠捉噶，因为我哋俾人捉啫，我就冇自由，自由系最宝贵嘅。 系 冇咗就嗰种痛苦系好痛苦咯。 其实呢个自由好可贵，系咪因为经历咗第一次四个月，所以你 翻学都系好冇自由噶？如果唔系我都唔会逃学咯。 所以你成日我哋已經係要自由啊，真 係離家出走啊，自由。 其實你可能一出世咧，已經係要一個自由。 我本身個人係，所以我細個咁勤力咁快。因為我亦都中意讀書，去咁快完成啲功課啊！ 因為想玩， 我測驗考試我都好快嘅，識又好，唔識又好，而係 犀利， 我可以多啲時間。我爸爸媽媽好好嘛，只要你完成你嘅責任咧，你就玩啦。以前唔同，唔會話獨留子女在家，又或者落街玩啊，你咪周圍走去玩咯。 嗯，咁啊，其實咧，我都覺得咧，佢係好都好醒目啊。因为佢系啦，佢其实咧，佢知道自己要乜嘢，佢为咗要乜嘢，佢就会向嗰个方向行噶啦。 嗯， 即使系错， 系啊，即使系错，佢都要 搵咩人搏都要。嗯，为咗搵钱，我明明做完一单噶啦，我有钱噶啦，即系虽然穷嘅时间系占绝大多数啦。 嗯， 咁明明搵到钱啦，够啦，可能够我玩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咁啊 partner 叫啊搵钱，哦去啊。 嗯， 即系唔系积谷防饥，但系唔会嫌钱少咯。即系你唔知几时搵唔搵到噶嘛？可能今次我谂住去老笠、去老伯、去打劫嘅，唔一定成功噶嘛。 系啊， 可能我报个目标人物，报嚟报去都报去唔到咧。 所以你第二次嘅坐监咧，你系坐咗几耐到，你先开始谂。 成去咗成年监狱，我够廿一岁。93年我够廿一岁，我四月份复活节假期有。青少年監獄去了成年監獄，咁去咗成年監獄係兩個世界嚟，唔使操啦，咁相對安全啲啦，亦都係因為有得行街嗰樣嘢啦，望住個海，望住個天啊，就係大概嗰十個月，望住啲前輩啦，跟住開始個人大咗，睇一啲書啦，諗下諗，即係唔係頓悟嘅，係慢慢叮，但係嗰個過程好痛苦嘅，即係話自己哇，你都好撲街喎。 真惨， 自己会同自己对话，同良知，嗰良知出咗嚟啊！妈咪写信啦，佢读得四年小学，但系成日都写两三页字啦，唔识英文，无端写到个 Sir 字嘅， 听得多。 佢真系，我早排搵翻啲嘢，然后做访问。 其实你睇到， 我自己我流眼泪啊！ 系咯，会唔会咁？ 会，我妈探我监，我周不时都讲唔到嘢，即系啲油味飘过嚟咧。 咩油味？ 探访室，即系譬如我而家咁样，好似俾我坐喺对面咁样，有块嘢隔住嘅。啲油未飘过嚟，咁闻到咁佢摆明系云车啦、云雪啦，佢又唔认喎。 明 风油嗰啲油，保安油、保湿保安啊，或者白花油啊， 即系搽得好多噶啦，因为咁样飘到入嚟嘅话， 闻到 好辛苦啊。 咁应该，因为我妈系搭一阵都会晕嗰种人嚟。 但 系 佢都坚持每次都。 咁两只眼唔使讲咁多心照啦。咁一啲良知翻嚟，同埋谂，其实人生好多选择咯。我亦都有身邊有啲唔少人就好年青死咗，或者吸毒啊，有啲坐好耐監啊。咁我唔知道自己幾時會死嘅。嗰陣時我先嚟就係唔代表年青就會長命百歲嘅，人係隨時會死嘅。咁啊，開始諗將來點走咧。 即其實你媽媽都係即係令到你會係再諗翻檢討翻自己過去，同埋諗將來嘅新生活，我要做翻個咩人？ 係 嗱，所以母愛真係好偉大。 另外一樣嘢咧。佢会喺成人监狱入边，因为面对住个大海啊，睇到个天空啊，俾我叮一声一样嘢咧，就话其实我哋人咧应该要多啲接触大自然啊， 全对 系啦，然后攞嗰个正能量啊，因为我哋唔可以成日你喺屋企打机啊，做嗰样嘢啊，因为会令到成个人咧都唔 谂嘢唔同咗， 系啦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应该系要行出嚟咯，要多啲接触大自然啊，多啲去运动啊，咁样然后得到个正能量，你开始会思考啦，究竟你做人系为咗乜嘢？ 同埋你讲个运动就系上多年，我谂系。有時好特別嘅，即係當有個監犯困住咗，然後望住有人玩滑翔傘， 哇！嗰種感覺真係太大對比啦， 係啦， 落差好大， 跟住會諗，我咁中意自由，跟住會就跟諗翻起啦，自己會對話噶嘛，咁樣諗。花生，你有冇興趣加入黑社會？我就由嗰句説話開始，嘥十年時間，我就想自由。點解健全地玩自己仲要啡色衫？ 咁又要諗大嗰個衝擊喺度， 同埋望住個海，然之後點點啊！我想行出去，行唔到， 係啦。咁你只可以用 雖然我刑期唔長，但係嗰十六個月 其实每日都好难挨。 系咯，你都话 咧，即系如果我死正种嘅，冇我妈咧，咁我冇咁担心。 嗯，你仲有个牵挂喺度。 我嗰阵时成日都祈祷嘅，但我祈祷只不过净系都唔知对住边个祈祷啊，对住天咯，一心，祝阿妈唔好喺我坐监时候死咯。 嗯、你而家系咪有宗教信仰？ 冇， 冇嘅。但系喺嗰个时，你就系 冇，我就咁祈祷， 就咁祈祷 嘅啫。冇对住边个，总之话阿妈唔好， 即系希望我又即系吓， 系啦，阿妈唔好死啊！即系总之死都唔好喺我，即系嗰阵时妈咪都好年轻啫，50岁到，但系会咁谂，因为佢系我至亲嚟噶嘛。 系啦， 同埋佢 当其时有冇女朋友咧？ 冇，哦，基本上我冇乜拍拖。 嗯，佢要自由啊嘛，就不要女朋友啦。 情人就有，拍拖就真系冇。 冇错啦， 即系冇乜责任感咯。 嗯，咁啊，你第二次坐监坐完啦，即系你都识得喺个监狱度检讨自己。咁我出翻嚟啦，咁我出翻嚟，我真系要落实去揾份正工啊，正嘅工作去做，系咪？ 临出监嗰一个月到啦，妈咪又嚟探我监，其实自己咧既兴奋。又担忧，一个读咗中一一年，中二一个学期，中三十日到，又案底，好多嗜好，你出嚟填份表喎，你嗜好咩？吸毒，你嘅长处或者能够做啲咩？打劫，老爆 系老爆， 系嘛？我吸毒好多，饮酒好劲噶嘛，即系会自己称自己啊嘛， 犯罪经验 啊，嗰一样嘢。再加上要想一件事，就是说出回来找什么做呢？ 嗯， 妈咪就那时候给了很民主，不像现在香港出回来，一是找你的兄弟，他识我很多兄弟的， 嗯， 不过不要找我了。第二次样就说两者一起挨，那我有挣扎，我是真的想做一个不是坏人的，但要衡量个出路，很多担忧忧虑的， 嗯， 系会有嘅， 会唔会睇小自己啊？ 我嗰时冇，可能我自尊心比较强，但系你嘅问题问得好就系话，其实好多人咧，就算古惑仔行嚟行去，牙上牙脚咧，其实系因为点解咧？我哋乜嘢都冇啊，未必，或者系起紧个防护罩。我除咗咁样，或者好流利嘅粗口打打杀杀之外，咩啊？但系你问佢，可能佢讲句英文。都未必识好简单 嘅。唔好话英文咯，有时即系可能讲多个四字成语。 我哋嗰阵时，我揸笔最多系咩啊？咪翻揸管咯，口供。揸刀或者揸住啲毒品会多过揸笔嘅，啊，即系个情况会系咁咯。然后自己又谂，同埋讲紧我哋古惑仔或者男人咧，特别系有种所谓嘅尊严，要我出嚟做正行牛老亲，我一单言买卖。过而家一个年薪啦，可能即系牵涉嘅金额，比如我哋在座咁六个人嘅，可能哇金单有100万啦，哇打个五折50万，六个人分都几和味啊！当然可能今次有时老粒或者老伯得几百蚊，车钱都未够啦。但系要我出翻嚟，我又唔系大哥啊，但我身边有啲古惑仔大哥，以前系大哥嚟噶，出到嚟做侍应，要啲咩？哇，嗰、那个尊严。亦都系一个改变，就要个价值观。咁金钱嗰方面我就放低咗啦，因为嗰时话自己衰咧，就系以前啦。如果嗰间铺头系我嘅，我翻到铺头乜嘢都冇晒，咁嚟咁辛苦搵啲钱，咁点咧？翻到屋企唔见咗个存折，我哋嗰时可以有办法将个存折攞到去证件，将银行所有钱攞晒出嚟。咁如果啲钱佢系救命，我嚟医病，我嚟读书，咁点咧？即系嗰时会谂多咗，逆地而处咗咧，咁啊越谂越痛，越谂越痛。但系谂完之后先可以，我自己就叫重生，即系知道人唔系净系为钱嘅。咁亦都系我好彩出翻嚟就好幸运地，好快搵到工作。咁就亦都阿妈咪接济我，咁啊出翻嚟有间房仔住下。咁先可以重新起步。如果我冇妈咪嘅话，可能我出翻嚟搵唔到嘢做，然之后我好容易就打个电话搵翻我班伯乐去打劫六百。 所以咧，家人嘅支援咧系好重要， 冇错。 系啊，佢妈咪由开始虽然系以前细个成日打佢，但系咧其实个心入边咧系充满住。佢嘅影子嘅，无论几时都好啦，两次坐监，但系对佢都系不离不弃， 冇错。 所以系啦，亦都令到佢咧对佢嘅人生咧又充满咗希望。 嗯， 同埋学识在知道，我哋古惑仔话啊嘛，食得咸鱼抵得渴，即系一人做私人得，系啊，我食咸鱼，佢同我一齐渴咯。 我坐监佢出面都陪住我噶， 系啊， 即系会知牵挂嗰条嗰条线系知嘅。 其实你喊佢同样都系伤心， 佢好强定，佢冇泪腺嘅，佢自己讲嘅， 咁泪大咗泪流啊嘛。 就是、我妈咪好坚毅，我爸爸都系，即系我遗传到佢哋少少，所以冇科学根据啦。硬正咯，佢，即系坐监我唔会喊嘅，辛苦。 好啦，呢 part 又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一阵间会翻嚟第四 part。嘅节目，多谢晒。